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马赛克壁画。伟大的祖国建立在平康肉里加工厂。马赛克壁画生动地描绘了两位伟大领袖登上革命圣山白头山，祝福主体朝鲜辉煌未来的慈父形象。落成仪式在12号举行。